漫着天际，随着你的热大地，春夜泪湿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成真理，可是还给正常地，春雨浓浓像粥里，洒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上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上这时代。 这是来自汪峰《时代的标记》。在他鲜明的个人风格以及令人羡慕的音乐水准面前，汪峰个人的音乐得到了广泛认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曾经鲍家街43号乐队主唱的身份早已渐行渐远。继续来听 solo 发展的歌手呢，下面这一位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还是苏打绿的主唱，在乐团休团期，吴青峰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发展。除了和陈粒的空舞在榜之外，而他个人的全新单曲请听，本周也进入到了中歌榜推荐新歌行列。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天地是过早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 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黑马歌，以第十一名成绩进榜，阿信当每颗星星。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阿信属于自己的音乐更像是副业，而五月天才是主业。在本周六的经典绽放当中，我们会着重关注阿信的个人音乐，有他自己唱的歌，当然也包括他写给他人的作品。另外还有在同一组合出道之后回国发展，各自有不错的成绩，其中就包括吴亦凡，凭借在中国有嘻哈以及中国新说唱当中担任明星制作人而流量大增。那去年的 freestyle， 今年的 skirt 也是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热度了。比起其他的 rapper 的快嘴 flow， 复杂而神奇的押韵，他的音乐当中呢，在制作上的高要求，同时对音乐的眼界也是非常重要的，潮流和好听，而且是真的可以在 KTV 里 K 的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吴亦凡

最高点 Don't wanna stay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 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不给人容易犯错误定会着火 是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同样是从团体出道回国发展，宋茜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靓丽漂亮的形象，而她本人也是一个懂得关心、有责任心的人。那这一点呢，除了她担任组合队长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外，在她参演的影视剧当中，哪怕是一个客串的角色，她都会非常好的完成。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她今年的单曲《屋顶着火》，不仅蝉联两周中歌榜冠军，而且也是今年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首中歌榜空降冠军。接下来这样一位呢，也是单飞多年相比较自然卷的主唱娃娃，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魏如萱。她和另一位才女白安合作的新歌《晒伤》本周也进入到了推荐行列，来听一下。 Hello Saturday, why do I feel so lost today? 明出太阳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有一滴落在

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醒来却是一场空，命运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王超创立的爱乐团曾经佳作频频，在合作了两任女主唱之后，目前王超是以个体制作人身份重新启程，并创立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厂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在路上》也是诠释了他个人的音乐理想，那就是原创音乐掷地有声。说到单飞的歌手，就会想到曾经那些经典组合，接下来曾经红极一时的无印良品，在最近的时间当中，两位都有新作发表。首先我们就来听来自光良这样一首《阿比安吉》。 阳光洒在脸上的轮廓，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渐行渐远难重逢，闭上眼心跳还为谁激动，曾经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吉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我还在这里默默等候，别让现实枷锁忘记感动，恐怕还是深梦。直到最后，还记得吗？相遇的街道未曾改变，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从前？故事的终点，等你来实现，承诺一起冒险。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 何必安静，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 听到的是电视剧《脱身》的插曲《勿念勿忧》，除了品冠之外，还有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方炯斌加盟合唱。很多年没有听到品冠的男男对唱歌，似乎有一种无印良品再现的感觉。 从团体到单飞，其实作为乐团的主唱，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较起演奏乐器的个人风格，主唱的嗓音会有更高的辨识度，同时也有认同感。不过呢，从乐队主唱到歌手，不仅有身份的转换，还有名字的改变，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要闯过的难关。比方说下面这一位 MB 魔化力量的婷婷，或者说歌手萧秉治，哪一个更容易让你记住呢？我们就来听萧秉治今年发表个人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凡人》。 当世界全都崩坏，当曾经的骄傲和舞台都曲终人散，快乐化作尘埃，当梦想堕落成了灾难，心痛成了习惯，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永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剑，全部的爱、yeah、啊，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终等到我的太阳，我走遍天涯，卸下受伤翅膀，幸福为我绽放，爱是我唯一的方向，当眼泪划破黑暗，当所有的伤痕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当拥抱终结遗憾，当梦想终于有了期待，心都有了陪伴，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

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找我别太早放弃她，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给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这同样是一首自带回忆的歌，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虽然组合难成常青树，不过呢，草蜢从1985年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到现在，已经抱团发展了33年，并且近年依然是坚持发片，如此长寿也算是香港歌坛男团的典范了。进入到90年代，歌坛流行男男二人组和80年代流行偶像组合不同的是，男男二人组无印良品、动力火车，包括内地的羽泉，他们唱功扎实又具有创作实力。从1995年到2000年，无印良品经历了辉煌，也陷入了瓶颈。组合成员单飞，在歌坛存活率并不高。不过，纵观二人，还算是单飞发展不错的，并借助《我是歌手》赢得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朋友》。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 我可以划船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长得不那么美丽，我已深深爱上你。啊哈，你长得不那么美丽，我已深深爱上你。Every day, every day, 我在等你。你说过，你说过要在一起。Every day, every day, 你不在意，难道你把我忘记？说过，你说过要在一起。Every day, every day, 你不在意，难道你永远把我忘记？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今天本市云量较多，观象台气温升到了28.9度，夜间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20度，会让人感觉比较舒适。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1度，比较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但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下午，创意在北京2017到2018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新与人物推优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网络剧《虎啸龙吟》、网络电影《哀乐女子天团》、网络动漫《酷跑英雄》以及网络纪录片《讲究》第二季等59部优秀作品，《虎啸龙吟》总制片吴秀波，《传家本》是总导演张昭维，《正北偏北摄像流浪》等20位优秀作品主创受到表彰。本次推优活动得到了各网络视听平台、主流创作机构的大力支持，共有34家单位申报了349部作品，人物206名，涵盖了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网络纪录片、网络动漫等部类，以及制作人、导演、编剧、摄像、主持人等创作工种。尤其是今年新增设的新时代新征程特别策划得到了各平台的积极响应，共征集到作品46部，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让本次活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宣传的最佳阵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真。 第9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 第 方位小鬼 Unicorn。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第七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六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第五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四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寂寞什么都不想激动。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本周冠军曲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关注歌坛的男团发展。八十年代小虎队呢造就的青春组合旋风，九十年代无印良品组合的走红，相比较八十九十年代这样的整齐划一，两千年之后的组合更强调的是个性，并且一时间组合团体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他们是在小虎队之后掀起的一轮偶像组合热潮。那四人因为主演偶像剧而红遍半边天，我们就来听 F4 带来这样一首《流星雨》。 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 我是语不成， 有点烦人，有

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事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我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耍帅换不平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有没有在这首歌当中听到这三小只的青涩呢？80后90后都长大了，偶像团体市场慢慢渗透到了00后当中，拥有超人气的 TFBOYS 已经成为出道五年的资深团体了。那当下最火的偶像男团当然是 9%， 他们诞生于养成式节目偶像练习生组合当中呢，九位都是超人气流量担当，不过歌手共享经济也会面对诸多问题，因为组团前他们便有公司，所以很多事物协调起来并不是很容易。虽然时下爆红，不过呢 9% 进入歌坛发片速度稍显火力有些不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爱爱》。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里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 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然尖叫。